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i everyone, 欢迎进入第四课第二节的学习，也就是 Lesson 4, Section B. Hello listeners, today Section B. 在上次的学习中呢，我们学习了一些关于这个房间以及房间里面的摆设的说法，比如啊，房间里有什么什么东西啊，我们就可以用 there is 加上名词单数加上地点这个说法。当然了，我们也学习了提问的方式，尤其是对 there is 这个句型进行提问，比如 is there a clock on the wall?啊，墙上是不是有一个挂钟呢？回答是，则说 Yes, there is. 啊，回答 No 呢，那么就是 No, there isn't. 今天呢，我们将把这个课堂啊，由 My room, 也就是我的房间，搬到我们的教室 Our classroom. 还是先一起来学习与教室有关的一些生词吧。 New words for today.Classroom, classroom. Very, very. Only, only. Seven, seven. Blackboard, blackboard. At, at. Front, front. Above.Above, have, have, has, one, one, of, any. 首先，先学习教室的说法。Classroom, C-L-A-S-S-R-O-O-M, classroom. 其实啊，这个 classroom 这个字呢，是由两个词合着组成的。Class 是班级的意思，比如我是一班，我就可以说 class one。那么 room 呢，我们已经学过了，是房间的意思，连起来 classroom 就是教室的意思。您记住了吗？那么在教室里呢，肯定要有黑板，我们就说 blackboard, B L A C K B O A R D, blackboard, 黑板。黑色我们也学过了， black, board, B O A R D, board 是指写字板， blackboard 就是黑板。不过呢，现在在一些比较先进的教室里啊，他们都不再用 blackboard, 而用对了，白板。那么怎么说呢？ Whiteboard, white 我们也学过了，那么 whiteboard 就是白板。不过在一般的教室里，我们还是用 blackboard, 也就是黑板。通常呢，教室里可能有一块黑板或者是两块黑板，一块或者是一个应该是 one, O-N-E, one, 一个。在教室里呢，除了黑板呢或者是白板，当然要有课桌和课椅咯。课桌是 desk, 椅子是 chair。 当我们说有七个桌子，那么这个七应该怎么说呢？对了，是 seven, S-E-V-E-N, seven。 同时呢，在本课中我们还要学习一些表示方位的词。首先来看看 at, A-T,at 是指在某处。另外一些表示方位的词呢，比如有 front, F front, front, 也就是前面的意思。在什么什么的上方则是 above, A-B-O-V-E, above。接下来还有一个介词需要大家掌握是 of, O-F, of。还有一些副词的结构需要大家掌握，比如说 very, V-E-R-Y。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教室很小，或者是我住的房间很小，小是 small, 连起来呢就是 very small。另外一个副词要学的是 only, O-N-L-Y, only 是只有仅仅的意思。最后呢还要学习 any, A-N-Y, 表示一些或者是任何。同时还有另外最后一个动词啊需要大家掌握，那么就是 have,has, H-A-V-E, have, H-A-S, has, have 和 has 都是有的意思。现在来进入我们本课课文的学习。 Text and 课文 Our classroom. This is our classroom. It's a very small room.There are only 7 desks and 7 chairs in it. There is a blackboard at the front. Above the blackboard, there is a clock. The room has 2 windows. On one of the walls, there are a few pictures and a map. 那么有的时候呢，如果有外宾来到我们学校参观啊，我们可以带着外宾在我们的学校里来转一转，同时呢也来看一看 our classroom。 那么走到教室里面呢，我们可以首先说 this is our classroom， 这就是我们的教室。房间里有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教室里有什么呢？ There are only 7 desks and 7 chairs in it， 7个课桌和7把椅子。There is a blackboard at the front. 在教室的前方呢，有一块黑板。Above the blackboard, there is a clock. 在黑板的上方挂着一个钟。那么教室里还有一些其他什么东西呢？ The room has 2 windows. 这个房间有两扇窗户。那么在这里呢，用了 has, 也就是有。墙上有一些什么事物呢？On one of the walls, there are a few pictures and a map. 在其中的一面墙上啊，有几幅图画和一张图。本课需要掌握的三个词组是 at the front, above the blackboard, 和 on one of the walls。不知道听课文的同时呢，您是否找到了 there is 和 there are 结构？比如 there are only 7 desks and 7 chairs in it. There are. There is a blackboard at the front. There is a blackboard. Above the blackboard, there is a clock. Again, there is a clock. 最后呢 ，on one of the walls, there are a few pictures and a map.这个是 there are 的结构。那么在上课中呢，我们对 there is 的句型学会了它的提问的方式，比如说 is there a clock on the wall? 那么对 there are 这个结构我们又应该怎么来提问呢？一起来进入句型浏览。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Are there any pictures on the wall? Yes, there are.Are there any maps on it? No, there aren't. 对 there are 结构的提问呢，应该是 Are there any pictures on the wall? 请朋友们注意，在 pictures 前面呢，我们用了 any。那么在疑问句中呢，一般多用 any， 它也是表示一些或者是任何的意思。回答 Are there any pictures on the wall?肯定的方式呢应该是 Yes, there are. 否定的方式则是 No, there aren't. 好，一起来做一些练习。比如我说屋子里是不是有一些花呢，则是对了 Are there any flowers in the room? 如果房间里有花呢，你就说 Yes, there are. 如果没有呢，您可以说 No, there aren't. 好了，我们还是跟着 Scott 和 Julia 一起用说唱的方式来练习一下这些句型吧。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Are there any pictures on the wall? Yes, there are. Are there any maps on it? No, there aren't. Are there any pictures?On the wall? Yes, there are. Are there any maps on it? No, there aren't. Are there any socks on the bed? Yes, there are.Are there any shirts on the bed? No, there aren't. Are there any socks on the bed? Yes, there are. Are there any shirts on the bed? No, there aren't.好了，最后进入作业这个环节。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呢，我想让大家能够背诵今天我们学过的 our classroom， 也就是我们的教室。同时呢，也希望朋友们继续练习我们今天学过的句型，也就是 are there any 这种说法。同时呢，朋友们可以试着来描写一下自己的办公室或者是自己的工作室。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次节目再见。 Once again, we finish another section. I'm Scott. Bye bye. 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our program. Hello, listeners.Here we are again. My name is Scott. Here we go. 好，首先进入单词点击。 New words for today. How. How. Many. Many. Eight. Eight.Nine, nine, four, four, three, three, twelve, twelve, two, two, eleven, eleven.Five, five, ten, ten, six, six. 问多少，我们可以用 how many, how, H-O-W, how 是如何的意思。Many, M-A-N-Y, many.Many 是多的意思，也是许多。比如我们说许多的书，我家里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书，我们可以说 many books, many books. Many 后面可以加名词的复数。当然啦，如果要问多少，则要用 how many 连起来 ，how many。好，继续来学习一些数词的说法。上次节目中我们学了 one， 那么两个、 are 应该怎么说呢 ？Two, T W O two, 三 ，T H R E E three, three 三个 ，Four, F O U R four 是四个的意思。五呢，则是 five, F I V E five.Six, 六 S, I, X, six, 六个七个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已经学过了应该是对了 Seven, S, E, V, E, N, seven 那么八呢就是 Eight, E, I, G, H, T, eight, 八九就是 Nine, N, I, N, E, nine九十 ten t e n ten 十一呢稍微有一点长啊这个字 eleven eleven e l e v e n eleven 十二呢是 twelve t w e l v e twelve 是十二的意思。非常的好，学会了这些数字呢，我们就可以来表达很多很多的说法了。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时间，也可以说在房间里有多少人，或者是在这个盒子里有多少东西。那么在国外呢，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店，它的名字叫 7-Eleven。7-Eleven 什么意思呢？那么实际上呢，它是指这个商店呀，早七点就开门，晚十一点呢才关门，也就是从 7 到 11、实际上呢这些 7-Eleven 店呢都是彻夜也就是24小时服务的。好了，接下来呢来学一些新的句型。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How many boys are there in the class? There are 8 boys in the class.How many girls are there in it? There are 9 girls in it. 在问多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 how many, 比如 how many boys are there in the class?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班里啊，有多少男孩。在 how many 后面要加名词的复数形式，也就是加 boys.How many boys are there in the class? 如果我要问班里有多少女孩呢？那就要说 How many girls are there in the class? 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回答呢？如果我问 How many boys are there in the class? 回答就应该是 There are 8 boys in the class. 在这个班上啊，有八个男孩。There are 8 boys in the class.如果我要问这个班上有多少女孩呢 ?How many girls are there in it? How many girls are there in it? 回答如果这个班上有九个女孩你就可以说 There are 9 girls in it. There are 9 girls in it. 学会了这个提问的方式呢也就是 how many 这种提问方式呢我们就可以对很多事情来提问了。比如说这个盒子里有几支铅笔呢就应该是对 how many